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刑警替原来到了东京，一下公交车，他外套的下摆便被风扬了起来。直到昨天天气都还算暖和，而今天却突然变冷了。替原心中暗想，应该是东京的气温比大阪低吧。走在已经熟悉的路上，来到他要去的大楼时正值下午四点，和预计的差不多。虽然多花了一点时间绕到新宿的百货公司，但如果不买对方指定的礼物，恐怕会令其大失所望。沿着楼梯来到二层，替原觉得右膝有一些疼痛。 以疼痛的程度来感受季节的变化，是从几年前开始的。 他在二楼一扇门前停下了脚步，门上贴着金枝侦探事务所的门牌，擦得很干净，不知情的人一定会以为仍然在营业。替原按了对讲机，感觉室内有动静，肯定是有人站在门后，透过窥视孔看门外的访客。锁开了，监原惠里笑盈盈地开了门。 辛苦啦，这次比较晚呢。 买这个花了点时间。 替原拿出了蛋糕盒。 哇，谢谢，好感动啊。 惠里开心的双手接过盒子，当场打开盒盖确认里边的东西。 您真的帮我买了想要的樱桃派啊。 这家店找了半天呢，还有别的女孩也买了同样的蛋糕。我倒不觉得看起来特别好吃。 今年樱桃派当红啊，因为双峰的关系。 这我就不懂了，蛋糕还有红不红的？不久前不是才流行过提拉米苏？姑娘的想法真是无法理解啊。 大叔不必懂这些。好了，马上就来吃。大叔要不要也来一点？我帮你泡咖啡。 蛋糕就不必了，咖啡倒是不错。 没问题。 惠里雀跃地回答，走进厨房。替原脱下了外套，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。室内的摆设和金枝直寺从事侦探业务时几乎一模一样，铁质书架和文件柜也原封不动，不同的是多了一台电视，有些地方摆上了少女风格的小东西，这些都是惠里的。惠里一边操作咖啡壶一边问， 大叔，这次要在这边待几天啊？ 还没决定，大概三四天吧，我不能离家太久。 担心老婆呀？ 老太婆倒是没什么好担心的。 好过分啊，不过才三四天，做不了什么吧？ 是啊，不过没办法呀。 替原拿出了一盒七星，点燃了一根。金枝的办公桌上就有一个玻璃烟灰缸，他把着过的火柴丢在里边。铁质办公桌的桌面擦得一尘不染，金枝一回来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。只不过桌上的日历一直停留在去年八月，那是金枝失踪的时候，已经是一年又三个月了。替原望着惠里的身影，惠里穿着牛仔裤，脚踏着节奏哼歌，正在切樱桃派。他看起来总是那么开朗乐观，但一想到他内心的悲伤与不安，替原就为他难过。他不可能没有猜到金枝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替原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见到惠里的，他想知道金枝身边是否有所变化，便来事务所查看， 发现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孩住在这里。这个女孩就是惠里。惠里一开始对替元高度警戒，但知道了替元是警察，而且在金枝失踪前与金枝见过面，他便慢慢地解除了戒心。惠里虽然没有明说，但他与金枝似乎是恋爱关系，至少他把金枝当作那样的对象，因此他用自己的方法拼命寻找金枝的下落。他之所以退掉自己的公寓搬到事务所来，也是怕这里若被收走就会失去所有的线索。待在这里可以查看寄给金枝的邮件，也可以见到来找金枝的人。所幸的是，房东并不反对他住在这里。考虑到房客失踪，也不好放着房子不管，答应让他搬进来应该是顺水人情。认识惠里之后，替元每次来到东京必定会顺道来看看他，惠里也会告诉替元关于东京的街道分布与流行的事物，这对替元而说求之不得。最重要的是，和这个女孩子聊天很愉快。惠里用托盘端来两个马克杯与一个小碟子，小碟子上装了替元买来的樱桃派。惠里把托盘放在铁质办公桌上， 来，请用。 然后他把蓝色马克杯递给替元。 哦，谢谢。 替元接过杯子，喝了一口，暖了暖受寒的身体。惠里坐在金枝的椅子上，说了一声开动，大口咬下了樱桃派，一边嚼一边向替元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。 后来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事？ 替元不敢问得太直接。惠里开朗的脸上出现了一丝阴影。他把没吃完的派放回碟子，喝了一口咖啡。 没什么值得向大叔报告的，这阵子几乎没有他的信，就算有人打电话来，也只是有工作要委托。 金枝的电话仍然保持通话状态，这当然是因为惠里定期交费。电话簿上既然刊登着金枝侦探事务所的电话，自然也会有人来电委托工作。 已经没有客人直接过来了吗？ 是啊，本来到今年初都还挺多的。 惠里说着，打开了一个抽屉，拿出一个笔记本。替元知道，惠里以自己的方式把事情都记在了笔记本上。 今年夏天来过一个，九月有一个，就这样，两个都是女人。夏天来的那个是回锅的。 回锅？ 就是以前委托过金枝先生的客人，那女人姓川上，我跟她说金枝住院了，短时间内可能没法出院，她很失望地回去了。后来我一查，原来两年前她来查过她老公的外遇，当时好像没有查到关键的证据，这次大概也是想查她老公吧，一定是安分一阵子的老公又开始痒了。 惠里开心地说着，他本来就喜欢刺探别人的秘密，也帮助过金枝。 九月来的是什么样的人？也是之前来过的客人吗？ 不是，那个女人就不是了。她好像是想知道朋友以前有没有找过金枝先生帮忙。 嗯？怎么说？ 就是，她想知道大概一年前，有没有一个姓秋吉的人委托我们调查。 哦？ 乍听到秋吉这个姓氏，替元觉得有些耳熟，但想不起来。 奇怪的问题。 其实也不见得哦。 怎么说？ 以前我听金枝先生说过，搞外遇的人啊，怕老婆或老公找侦探调查自己的人其实很多，我想那个女人多半也是。我猜她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，知道她老公一年前找过侦探，才跑来确认。 看你自信满满的样子。 我对这种事的直觉最准了，而且啊，我跟她说我当场没办法帮她查，等我查出来再跟她联系，结果她说不要打电话到她家， 要我打到他上班的地方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这就表示他怕他老公接到电话嘛。 哦，这么说这个女人也姓 秋吉，可是他却跟我说他姓丽媛，我想这应该是他结婚前的姓，外出工作还是用原名，有很多婚后继续工作的女人都这样做。 了不起呀，惠理，你不仅能当侦探，也可以当警察了。 那我再来推理一下吧。那个丽媛小姐好像是在帝都大学附属医院当药剂师，她外遇的对象就是医院的医生，而且对方有老婆小孩，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双重外遇。 这算什么呀？你这已经不是推理了，该叫幻想才对。 替元皱着眉头笑了笑。离开金枝的事务所，替元前往位于新宿市郊的旅店，走进大门时正好七点。这家旅店整体感觉昏暗冷清，没有像样的大厅，所谓的前台也只是一张横放的长桌。有个不太适合从事服务业的中年男子板着脸站在那里。但是如果想在东京住上几天，只好在这种水平的旅店里委屈一下了。事实上，就连住在这里，替元负担起来也不轻松，只是他现在没有办法住现在流行的胶囊旅馆。他住过两次，老骨头实在承受不起，根本无法消除疲劳。他只求一间可以好好休息的单人房，简陋一点也无所谓。他照常办好住房手续，那个冷冰冰的前台服务员忽然告诉他，这里有给替元先生的留言，然后把一个白色的信封连同钥匙一起递给了他。 留言？ 是的。 交代完这一句之后，服务员不再说什么，做起了其他的工作。替元打开信封查看，一张便条纸上写着，进房后请打电话到308号房间。 这是什么？ 替元百思不解。那个前台服务员不单态度不佳，而且心不在焉。替元不禁怀疑，前台服务员是不是把留言给错人了。替元住在321号房间，和留言的人同一楼层。搭上电梯前往自己房间的途中，便经过308房。他踌躇片刻，还是敲响了308房间的门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